偷税的税额也是相当的巨大，一般占用付税款的50%，有的甚至高达80%。与此同时，为了赚钱，许多资本家使尽了一切不正当的手段，盗骗国家财产，买卖买空，虚报成本，提高价格，隐匿应由国家没收的低伪财产，偷工减料，甚至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中，有的用废胶、刺胶制造一穿就漏底的胶鞋，用方铁等等制造一撞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一铲就卷刃的铁锹，这些东西卖到了志愿军手中，还有的丧尽天良的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沙子，供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更有甚者，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志愿军用了不法奸商制造的伪劣青霉素等等药品，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得到的终身残疾，甚至因此而牺牲。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受贿。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所谓的交朋友、称兄道弟、扬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然后送东西，由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医疗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他们施用了各种计谋，甚至是美人计，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一些反动的资本家还大言不惭地称自己的商店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与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这三害不同，工商界出现的问题则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这些被人们称为五毒的东西，他们像白蚂蚁一样迅速地繁衍，同样啃食着共和国的房梁。三害不除，祸国殃民，同样五毒不消，国无宁日。周恩来在考虑除三害的同时，眼光密切关注着五毒的动态。上海是五毒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除五毒得从上海开刀。进入1951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召开全市代表会议，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许涤新在大会上做报告，毫不客气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市长陈毅对许涤新的报告是大家的赞赏。陈毅早有同感，曾经说过，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不法分子别具肝肠，另作打算，在他们获得上了政治上的地位和经济上的高额利润之后，他们不但不感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而竟然忘恩负义地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猖獗地进攻。经陈毅同意，许涤新的报告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刊登。这份报告引起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这年11月下旬，许涤新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统战会议，接到周恩来秘书的通知，总理要找你谈话。许涤新预感此时总理约见必有要事，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2月5日和9日，周恩来两次约见许涤新，询问上海工商界的情况。许涤新全盘托出，周恩来陷入了深思。资产阶级为追求暴利，力图摆脱国家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 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绝不可等闲视之。周恩来严肃地对许涤新说，共产党对资本主义政策是既有利用又有限制的。第一，不能孤立地将公司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将公司兼顾。第二，不能抽象地去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将劳资两利。第三，不能倡导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第四，不能容忍牟利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内或者是一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的利润。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周恩来还强调，资产阶级的思想啊，也是有着黑暗的一面嘛，必须加以限制，使其服从国家生产计划，统购、统销、议价等等，都是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嘛。我们不会言限制资本主义，我们只能走向社会主义，而不能走向资本主义。许涤新明白，周总理是让他进一步从资本家试图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其破坏市场正常运作方面对其进行批评。九日谈完话后，周恩来叮嘱许涤新，你回到上海后啊，将以上几点转告上海的资产阶级。许涤新赶回上海，正赶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他立即将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向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做了汇报。陈毅是个直性子人，一听到许涤新传达的周恩来的话，兴奋地说道，总理的指示来的是真及时啊，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该只统不战。有了周恩来总理的尚方宝剑，第二天许涤新在大会上发言，转达了周恩来对他讲的限制资产阶级的五个不能等等意见。也许是会场的人们听出了这番话的分量而鸦雀无声，也许是自己因激动而声音太大。后来许涤新惊异自己的声音竟如此之大，因为自从进了上海，他还是头一次用这样大的声音讲话，用这样尖刻的言辞批判工商界的种种错误。据说当时在场的一位熟悉许涤新的新的资本家侧身对旁边的人耳语道，许涤新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放炮的人呢，他突然放出这么一句话，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啊。许涤新这一炮使敏感的资本家们预感到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身经百战的陈毅认为无需躲躲藏藏，到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亮了底牌，许涤新放的这一炮啊，那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番话呀，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业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要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许涤新在市人大放的这一炮，后来被一些懂行的资本家称作无反运动的照明弹。的确，这颗照明弹是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周恩来让前哨部队放的，在战略的总指挥部中南海，周恩来和毛泽东等人有关清除五毒的决策已经做出了。进入了1952年，周恩来在第一天 即1月1日就主持财政部、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在1952年的中心工作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而三反五反又是其中的关键。抓住关键，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指示中说明，五反斗争是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而进行的，是极为必要和极为事实的。命令下达后，五反运动很快的就开展起来，并形成了高潮。五反是针对资产阶级的，但它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五反的确是一场斗争，但它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并不是一场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场政治性、策略性极强的斗争，搞不好会出现偏差。只有认清五反的运动性质，才能恰到好处地开展这一运动。为防止出现方向错误，周恩来在3月8日主持政务院第127次会议时特别强调，资产阶级是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啊是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是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3月28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130次会议时又强调了三反五反的两条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三反从严，五反从宽。为何有的严有的宽呢？周恩来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三反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他们有职有权，因此对贪污者要从严惩办；五反，五反中的工商户违法的数量大，但违法的只占5%，因此判罪应该从宽。对五反运动的任务，他也做出了进一步的部署。五反斗争，大城市是前沿阵地，而上海、北京又是前沿中的前沿。北京、上海的五反斗争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1952年3月5日是周恩来的54岁生日，这一天他根本就没有精力去想生日的事。当天他召集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和天津市市长黄静讨论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这份文件是周恩来亲自领导起草的，会上他又提出了两条修改补充意见。一是在第4条甲款中，对有严重侵害作用者做了专门的规定，把严重违法户的界限确定了下来。二是增加第7条关于违法行为的追算期限。按照北京市的这一标准和办法，当天中共中央还发表了指导全国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3月12日，经周恩来审批定稿，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五反分类标准的补充通知，其中 明确地表示了中央的意图。可使某些违法户比例较大之城市能够争取解放大多数，缩小打击面。上海的五反，周恩来更为的关注。二月下旬，中共中央特派薄一波赴上海考察和帮助那里的三反、五反工作。薄一波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到了上海后，他随时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情况，并得到了及时的指导。上海是五反的主战场，他是从战役来部署的。3月15日，周恩来在听取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进展情况的电话汇报时，提醒薄，在上海应对工人、店员多多进行政策教育和阶级教育。五反以10天为一战役不一定够，运动可搞到5月底结束。周恩来还提出了如何进行第1至5次战役的具体意见，随即又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彭真、李富春。3月至4月，薄一波不断地向周恩来用电话汇报上海的五反情况。由于工作的繁忙，许多时候汇报是在深夜进行的。周恩来接到汇报后，为了照顾毛泽东休息，只能择要地向毛泽东报告有关的情况。同时，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转告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各个战役的基本经验总结及战役部署的情况。在周恩来起草的批转电中，指示非常清楚，队伍如何处理，周恩来指示要区别对待，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的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等的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者是暂时放下去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对人如何处置，周恩来提出的办法与三反恰恰相反，三反是要使全党大受震动，而五反则不然。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者是情节较轻者，还可以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贯持谨慎态度。建国以来，他曾多次地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荐给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搞物流等等方面，他也曾多次地向工商界求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建国初期，老舍先生创作话剧《春华秋实》，周恩来得知后还专门地向老舍详细地解释过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迁就做政治宣传。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又立即打给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在周恩来的认知中，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跟反动势力妥协的一面，也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保持中立或者是同情革命，甚至是参加革命，这种两面性是长期的，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又要斗争。周恩来在五反中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上述认识下确定的。到了五反后期，周恩来到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